老子《韩非列传》第三。老子者，除苦县立乡屈人李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丹，周守藏事之始也。孔子是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古皆已朽矣。”读其言在耳，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垒而行。吾闻之，两股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，去子之娇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世界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往，游者可以为轮，飞者可以为增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也。”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，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官，官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抢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或曰：“老来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”盖老子百又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：“使秦与周和，和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丹及老子，或曰非也，是莫知其然否。老子隐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柱，柱子公，公玄孙贾，贾仕于汉孝文帝。而贾之子谢为胶西王昂太傅，因加于其焉。士之学老子者，则触儒学，儒学亦触老子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岂谓士也？礼而无为自化，清净自正。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常为蒙七元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亏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，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于府、道直、屈切，以抵资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魏磊虚、抗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主书离词，只是类情，用瓢波如墨，虽当世素学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汪洋字字以示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弃之。楚威王闻庄周贤，时使后必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校尉楚使者曰：“ 千金重利，倾向尊位也。子独不见交际之犀牛乎？仰四之数岁，亦以文秀以入太庙。当世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即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毒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讥。终身不仕，以快无志焉。身不害者，惊人也。故正之见臣。学术以干寒昭侯，昭侯用为相。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。十五年，终身子之身，国治兵强，无侵寒者。身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名，著书二篇，号曰身子。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，喜行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，与李斯俱是寻亲。斯自以为不如非。非见韩之削弱，硕以书见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即治国不务，修明其法治，执事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凡举浮淫之度而加之于公实之上，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戒咒之事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，北廉直不容于邪往之臣，观王者得失之变，故作孤愤五度内外楚税林税南十余万言。然韩非知税之难，为税南书甚惧，终死于秦，不能自脱。税南曰：凡税之难，非无知之有以税之难也，又非无辩之难能明无义之难也，又非无感恒失能尽之难也。凡税之难，在之所税之心，可以无税当之。所税出于为名高者也，而税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欲卑贱，必弃远矣。所税出于厚利者也，而税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而远视情，必不收矣。所税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，而税之以名高，则扬收其身而实疏之。若税之以厚利，则因用其言而显弃其身，此之不可不知也。夫事以密成，予以谢败，未必其身谢之也。而欲及其所逆之事，如是者深微。贵人有过端，而说者明言善意以推其恶者，则深微。周则未卧也而欲及之，说行而有功则得王，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深微。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，说者欲知焉，则深微。彼贤有所出世，乃自以为也故，说者欲知焉，则深微。强之以其所必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，深微。故曰： 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见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周全；论其所爱，则以为戒资；论其所憎，则以为长己。敬省其辞，则不知而屈之；泛滥博闻，则多而久之；顺事陈意，则曰怯懦而不进；律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具无。此说之难，不可不知也。凡说之物，在之事所说之所敬，而灭其所丑。彼自知其计，则无以其失穷之；自勇其断，则无以其敌怒之；自多其利，则无以其难盖之。归异事与同计，遇异人与同行者，则以事之无伤也。有与同失者，则明示其无失也。大中无所服务，辞言无所羁排，乃后身其变质焉。此所以亲近不疑，近知之难也。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卧，深寂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计利害以治其功，直指是非以示其身，以此相持，此说之成也。伊尹为袍，百里奚为鲁，皆所由甘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，皆圣人也，犹不能无一身而涉世，如此其污也，则非能事之所涉也。宋有妇人，天欲强坏，其子曰：“不住且有道。”其邻人之父亦云：“穆而果大王其才，其家甚至其子而宜邻人之父。”昔者郑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弃之。因问群臣曰：“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”观其思曰：“胡可伐。”乃录观其思曰：“胡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何也？”胡君闻之，以晋为亲戚而不备政，郑人袭胡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志皆当矣。然而慎者为禄，博者见疑，非治之难也，处置则难矣。昔者米子瑕见爱于魏君，魏国之法，窃驾军车者罪至月。继而米子之母病，人闻，往夜告之。米子脚驾军车而出，君闻之而贤之曰：“孝哉，为母之故而犯月罪。”与君有果园，米子食桃而甘，不进而奉君。君曰：“爱我哉，忘其口而念我。”即米子色衰而爱迟，得罪于君。君曰：“是常脚驾无车，又常似我以其于桃，故米子之行未便于出也。前见贤而后获罪者，爱憎之至变也。故有爱于主，则至当而加亲；见憎于主，则罪当而加疏。故见说者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。夫龙之为虫也，可扰狭而起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近齿，人有应之，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 睡之者能无应人主之逆鳞，则饥矣。人或传其书至秦，秦王见孤愤五度之书，曰：嗟乎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李斯曰：此韩非之所著书也，秦因急攻韩，韩王使不用非，急急乃遣非使秦，秦王悦之，未信用。李斯摇鼓骇之，悔之曰：韩非韩之诸公子也，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，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宜患也，不如以过法诛之。秦王以为然，下吏致妃。李斯使人喂妃药，使自杀。韩非欲自沉，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，使人射之，非已死矣。申子、韩子皆著书，传于后世，学者多有。余独悲韩子为睡难而不能自托耳。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贵道虚无，因应变化于无为，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。庄子散道德放论，要一归之自然。申子悲悲失之于明时，韩子引绳墨切是情，明是非，其极惨和少恩，皆源于道德之意，而老子深远矣。